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哎，翻嚟 第二节翻嚟啦，补充翻头先少少嘢先啦，即系讲开食呢、這个， 讲唔得啊，梁锦就训事， 讲开食生蚝，咁啊台长就提啦，提我哋讲漏咗样嘢嘅，即系啱嘅，即系咧点解最近嘅好多嗰啲烧嘅生蚝食咧，就因为其实嗰啲生蚝就即系唔系新鲜嘅，咁但系呢个食生蚝呢个习惯咧，其实系近一两年咧。就 好兴， 好兴，好兴。嗱，我食过最好食嘅喺边度咧？讲你唔信，喺北京。喺北京咧，就我噏唔出嗰个地方啦。我要问翻我客。咁咧，我有一次咧就有个客带我去嘅。咁嗰度咧就成间铺都系食烧生蚝。佢嗰啲烧生蚝咧，就个老板咧就话：，我哋就差唔多，因为系佢话佢一日都可以卖，即系20万只计咁样卖嘅。咁咧就全部咧，佢就系即日每日咧就喺大连嗰边咧。就運過嚟嘅，咁所以咧嗰啲生蠔咧就比較新鮮啲。 嗱， 咁但係你一般喺東莞嗰啲咧，就真係會係即係小心啲咯。 我最靚嘅生蠔咧，即係唔係最靚啦 嚇， 即係我會去喺湖背新村嗰度嗰食生蠔咯。 嗯， 咁咧因為咧佢哋係我睇住佢哋開嘅， 係 有幾個阿嬸啊師奶啊踎喺度，就係咁開生蠔，係咁開生蠔，好純熟喎。咁嗰啲應該都唔死唔晒㗎照計呀。 咪但總之奉勸一句呢就係呢唔好傻下傻下呢就攞啲生蠔嚟當生食囉。 係啦 千千呢個就真係你真係擺棺材唔知定。 係啦係啦。我哋上一次就講咗透露咗啲次會講一啲 係 奇呢古怪嘅嘢。 係。 咁我就好少食奇呢古怪嘅嘢，但我見過好多奇呢古怪嘅嘢。 嗱我就覺得首先講奇呢古怪呢首先要講下呢就係呢點解其實呢就我覺得係個心態嚟嘅。即係呢喺大陸呢就飲飲食食呢其實呢就如果你成日做生意呀做嘢呢你就會知道呢即係我都食到就嚟啦。即係而家呢就大陸呢就有啲報告出嚟呢就係話即係近40歲到啊40多歲30到50歲嗰啲啦即係而家你知啦富裕咗啊啲人啊好多好多麻甩佬出嚟即係男人出嚟做生意啊之類呢就佢都發覺就係話大部分呢一脫嘅年齡嘅呢批人呢即係大部分呢都會因為成日嗰個工作關係要需要飲飲食食。 是 咁呢就導致就有好多啲即係病出嚟即係譬如話好普遍嘅高膽固醇啊、或者嗰啲咩三支甘油啊 你梗係啦即係總之係即係果汁流仔 係啦係啦即係但你發覺係嗰個文化即係食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做生意呢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因為譬如話大家做完嘢開完會咁為咗表示大家好親切啊好 close 啊就會一齊去食飯啊咁譬如話然之後就會帶你去食一啲即係 你諗唔到 嘅好奇呢嘅嘢啦因為奇呢嘅嘢通常都先會貴㗎嘛即係咁冇理由會帶你食啲好 cheap 嘅嘢㗎嘛咁所以慢慢演化到呢就話就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好奇呢嘅嘢就你會喺大陸搵到你食囉。 你食過咩嘢奇呢嘅嘢呢 我食過啲咩好奇呢啊一定係啲野味啦 係啦係啦 即係譬如話老虎肉燉就熬湯打邊爐啦 幾耐以前嘅事呢 嘩都十幾年啦 而家食 都十幾年啦而家就其實係咪老虎肉呀唔知啦咁譬如話如果你係普遍啲嘅就譬如話狗肉啦 狗肉呢周圍都 係啦狗肉就周圍有食啦咁仲有就係譬如話呢個食夜晚食宵夜啦有啲我間唔中有時候有啲老細呢就會係食和花雀㗎。咁和花雀呢就夜晚食呢就係嘩和花雀其實都你喺同香港食嗰啲唔同㗎我哋食嗰啲呢就係佢咁㗎如果夜晚我哋約定係幾點鐘食呢佢哋我冇見過啊咁我個老細就我哋有個老闆呢就話俾我聽佢就會 order 㗎。咁嘅 order 呢就嗰啲人呢就會即時呢就喺嗰啲和田嗰度呢就即刻捉嗰啲最新鮮即係直情即刻捉。 嗯。 咁夜晚8點零鐘啊 ,9點零鐘咁捉咗呢就11點零鐘我哋就開始食。咁通常就然之後就幾百隻㗎喎佢可以捉。咁呢就我哋一大盤人就淨係食和花雀㗎啫。 因為和花雀係養唔到㗎嘛。 做法就兩種㗎啫就係一係燒。就一盤就即係一部分就燒一部分呢就係蒸嘅。 咁咧就可以食一萬嘅。 即係廣東最 然後就 最多咧就係點樣食黃花雀就係、是、我哋將只雀仔擺落飯度蒸。蒸熟佢連物連飯連隻黃花雀一齊食嘅，咁 我啲就嗰啲就唔係宵夜嗰種食法㗎啦， 唔係宵夜啦， 係啊，即係我哋食嗰啲就係、是、如果食宵夜嗰啲好豪嗰啲咧，就真係差唔多係就幾百隻咁樣咧，就枕住係咁上台嘅，即係食完一碟又一碟，食完一碟又一碟咁樣。 因為黃花雀係養唔到啊，佢冇佢唔可以人工飼養㗎嘛，冇人工飼養㗎嘛。我據我所知啦，如果唔係個網友啊糾正翻我啦，雖然呢個係錄播節目， 其實都要講講就係、是。喂，咪有啲人可能唔知道咩叫黃花雀啦。咁、你可唔可以講講咩叫黃花雀？ 喺呢個田度食啲佢靠食田嘅稻為生嘅， 類似啦， 類似啦， 係 啦，禾稻嗰度。你喺嗰啲地方先，你菜田係唔會有嘅。你只係喺我哋種米嘅地方，你先至可以有嗰只雀嘅啫。而且食嗰時候咧，最好唔知係。唔知春天 系 B B 嚟 嘅 ，B B 嚟嘅，系最细只， 好细只嘅。 咁咧就喺个和田度吓嗰啲黄花雀，咁喺度飞， 系啦，一声咧就搵个网就闹噶嘛， 闹嘅。 我未睇过，我都系听人讲， 因为我都听人讲嘅啫。如果系错嘅，就网友 咁啊，有啲人就真系唔敢食噶，即系虽然佢系好似一只比乳鸽仲要细啦， 仲要 细细好多啦， 好多。 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唔敢食咧？就系因为佢系成只，你就一啖就食，就摆入口就一只噶啦。咁咧就连埋骨。连埋头吓，咁就成只系咁食晒嘅，咁所以咧就我就有啲朋友咧就通即系就算见我食咗好多次，佢都唔敢食噶，因为佢又觉得哇，即系又知道佢系 B B， 咁你即系好呕心噶嘛，咁但系就照食嘅， 即系我哋去 唔好食嘅系， 我哋讲紧一只禾花雀有几大只先， 系 大概一蚊银。大以前舊嘅大餅， 我唔止 舊嘅大餅，舊嘅大餅， 冇唔止咁少咁又 舊嘅大餅，唔係而家嘅大餅， 差唔多睇下先啊，一個點講咧，一包煙咁高度啦， 細學唔係仲要細過細個包煙，大過一蚊銀啦，大過一蚊銀左右啦，我食嗰啲好細只啊。即系卷埋一隻个圆， 卷埋噶嘛，系啊， 有好似我 肯定大过个一蚊眼， 肯定细过一个乒乓波，同个羊眼差唔多啊！ 我知要同你食咁啊，真系 同个羊眼差唔多啦，我觉得 系 一系咁上一大啦，我唔会觉得系大冇包烟咁大啊，真系我食得 细个包烟少少啦， 好可怜啊，食得个， 同埋就口感就好爽嘅。嗱嗱聲嘅， 即係你 好嘢味， 你係鍾意燒嘅， 我鍾意食燒多 嘅， 但係佢就通常兩食嘅，一啲就蒸嘅， 因為佢話佢叫俗稱嘅天上人心啊嘛，補氣㗎嘛，黃花雀 我就仲食嗰啲咧，就喺珠海食咧，就係即係如果講埋雀仔先啦，除咗黃花雀咧，我就食過有啲叫係啦，咁 咧 我佢又好，佢又整個名好靚嘅，叫做百鳥歸巢。咁佢百鳥歸巢就點樣食嘅咧？就係咧一個鍋。咁呢就係又係放湯嘅，咁跟住呢就又係有辣嘅湯底唔辣嘅湯底，咁然之後呢咩叫百鳥歸巢呢，就係佢有啲喺珠海呢有啲大排檔呢，就係專食呢樣嘢嘅，跟住然之後呢就喺佢籠嗰度呢就有好多林林種種嘅雀仔嘅，就係嗰啲叫做野雀， 貓頭鷹啊， 貓頭鷹啦， 山雞啊， 山雞啦，斑鳩啦， 斑鳩 斑鳩，我哋叫斑鳩喎， 斑鳩啊， 係啊，真係死啦，真係唔知邊個啱啦。咁仲有就孔雀啦，咁又哇又好刺激啊。咁雖然大家剝光脱啊，其實咧講真，一到佢因為咧佢個 mixture 嚟嘅，我食佢，我從來都食唔到，喂邊嚿係孔雀啊，邊嚿係斑鳩都食唔到啦。但係咧，即係你佢就你通常咧就去到咧就喺個籠嗰度點啦，我要只貓頭鷹啊。搭隻斑鸠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 拖多只孔雀 啦，三五七隻咁样，咁咧就抌晒落去，咁又喺度滚一晚噶，咁咧就又即系好变态嘅，有时我都系， 喂变态个人，变态唔得个，我见过有一次咧，系一隻穿山甲， 系， 咁咧我喺嗰头好耐百几年啦，应该1980年啦，百几唔知啦，唔记得咗啦。咁我係喺香港大陸過關返香港。以前呢大陸關呢就而家香港出嚟嗰度嚟㗎。 係。 以前呢就而家出嚟嗰度我哋入去㗎。係。咁呢係兩旁呢就擺咗好多野味㗎。 係。 我親眼見到一隻粉紅色嘅穿山甲。 係。 粉紅穿山甲 咁樣。 有冇可能粉紅色嘅呢？ 係囉。 佢剝曬啲輪。 哦 ，okay， 剝曬啲龍，痛到個專生卷埋一個波咁。 唉，呢啲我都見過， 即係殘忍到咧。 唔係，我就唔係見專生甲，我就見過咧，就係 但未死喎。 未死㗎。 未死㗎喎。 我见过呢，就我嗰时又係好多好多年前，就见过喺广州呢、就係将嗰啲猫呢，我唔知係咪猫嚟㗎，唔知佢哋叫係咪山猫喎，即係唔知乜鬼啦，我冇食。嘩，真係嚇鬼死人㗎，就係全部呢就挂晒出嚟，然之后呢就已经係剥咗皮。咁、呢就每一隻仲喺度呢抽搐。 抽搐緊。 哎呀，真係恐怖到呢。 係呀。我就所以唔敢食呢啲嘢囉。咁、我仲有一个讲狗肉。 你有冇见过佢剥嗰下先你先恐怖。 我黐线 啦。你知唔知佢剥嗰块皮呢系点样剥呢，佢生勾勾呢，佢劏一个位呢，佢就当你就当好似一件衫咁样，佢就搵只脚踩住个头。咁跟住然之后呢佢就扯出嚟㗎。咁呢你唔係一下可以扯到㗎嘛。咁扯下又哎呀又要大力啲咋喎。你諗下嗰隻俾佢扯嗰隻貓係幾咁痛苦。 未即係本節目個內容 你講返邊個恐怖片。 即係三四級如果未滿18歲嘅請家長陪同收聽。 嘩 所以真係好殘忍。 好殘忍 㗎。因為我又有人有單咁 case, 如果嗰時候去韶關又係1980年啦 ,1980年。咁呢就啲風呢就由左邊吹去右邊。 嗯 咁我係睇住有人殺隻狗生嗰隻狗啊，即係你啲殺浸落個窩爐度呢，佢我哋剝皮㗎嘛，剝毛㗎嘛，一浸咗落去，跟住呢啲風呢由左邊去㗎嘛，咁我聽住啲狗吠聲呢由左邊去右邊㗎喎。咁咁殘忍到你 好淒厲㗎。 即係話啲狗係聞到佢同類嗰個氣味㗎，大鑊幾時到我啊。 唔係你有冇見過人哋點樣劏狗先。 通常幫 所謂的狗 啦，幫人佢囉。即係香港都見過嘅。但香港我知道，但大陸我就唔知啦。不信朋友講大陸點 我以前我呢就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就成日都食狗肉嘅。我好鍾意食㗎。咁但係我而家戒咗，因為狗肉就係真係好好味嘅。到依家你問我最好食嘅肉，我都係話俾你聽係狗肉。 仲要 係 細路仔狗， 真係係真係咩三六滾一滾就 神仙都企唔穩， 企唔穩嘅，係真係好好味。 但我唔鼓勵啊，一啲節目鼓勵啊，或者 係唔係？即係我講翻我以前食狗肉，因為我已經冇食咗成十幾年，我係真係戒咗，因為我係食咗我太太之後咧，就因為我太太好中意狗，咁後屘我同佢拍拖嘅時候咧，我帶過佢一次翻順德。 嗯， 就食狗肉，跟住佢差啲反面就差啲老婆都冇埋嗰次。咁咧就咁咧，我食狗肉嘅經驗咧就係、是、咧，我喺香港又食過，因為我喺香港咧就以前咧，我爸爸就喺大東電報局啊。 嗯， 咁咧就大東電報局就喺老襯亭再上嘅山頂個宿舍嚟嘅。咁我啲嗰啲友仔因為山高皇帝遠，真係山高就皇帝遠啦。咁咧就好多時咧就會夏天養定啲狗咧就冬天攞嚟搏嘅。咁、香港嘅經驗唔講啦，喺大陸食呢我就多數都會喺順德嘅。咁呢就即係除咗喺嗰啲大排檔食嗰啲唔講。我喺順德呢就係有啲因為我媽媽呢就有啲親戚喺順德大良。咁喺大良食呢我就好幾開心嘅。即係嗰種食法呢就係呢會大家一齊嗰日就準備食狗肉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就會劏狗啦。咁我劏狗就好其實好恐怖。我通常鍾意食狗肉但我就唔係好夠膽睇。因為我睇到嗰日睇到嗰隻狗點樣俾人劏呢我就唔係好想食。 唔好話我見到佢雞俾人劏呢我都唔敢食。 雞我就係咪狗就更加啦。因為點解呢佢一路即係狗首先好可愛啦、我自己都有養狗。咁跟住然之後 我都有養狗。 係啦同埋呢就係、是佢劏嗰陣時咧，就係、是、通常就係阿牛你講，就係話佢用棍去剝啦。跟住咧，我見過啲仲變態咧，就係、是、喺個廚房嘅門口度咧，就攞個門咧，稱住狗攞個門，係咁夾啊，係咁扮啊，扮到門，跟住扮到只狗，咁你每扮一下，嗰只狗就會 叫一聲， 係啦，好淒厲咁，嗷咁樣叫一聲，哇！總之嗰啲聲咧就好遠都聽到啊。咁跟住呢就總之就咁好啦搞完一輪呢剝完之後呢咁通常呢就開始劏㗎啦。咁呢每次十次有九次我都係㗎。佢哋因為整狗肉要整好鬼耐㗎嘛即係可能朝頭早開始整就我哋差唔多傍晚先食㗎因為要燜㗎嘛。咁你整嗰時仲有呢就係呢就狗即係瓜咗啦跟住呢通常呢就會剩返我每次呢都係好唔知好彩唔好彩呢我都會見到佢剩返個狗頭呢擺咗喺個頭睇咗袋度真係好鬼大鑊㗎。咁呢就但係冇辦法啦又鍾意食啊即係好賤格嘅其實係咁就真係好好食啊咁我通常食呢到我埋位啦咁樣我哋就乜嘢都唔食㗎咁呢喺順德呢就好開心㗎其實呢種風味呢而家已經搵唔返十幾年前我諗就仲有囉即係大良呢就會係點呢佢喺順德嗰啲人呢食狗肉呢就會食兩樣嘢嘅啫食狗肉加埋呢就係食皖魚片咁呢佢就會整佢呢就好似我哋燒嘢食咁室外㗎喎咁呢就會圍兩個大嘅火爐 然之后咧就一个火炉咧就，然之后咧就有个好似嗰啲我哋以前细路仔咧攞嚟冲凉咧嗰啲铁 啊，我知道。 嗰啲叫咩？嗰啲应该铁盘啦 吓， 即系好似 几大个嘅 新界食盘，好大个。咁一盘咧就装住狗肉，另外一盘咧就系一啲清汤咧，就要嚟俾你淥嗰啲鲩鱼片，因为喺顺德啲鲩鱼片系好好味噶，你甚至可以鱼生咁样食噶，咁咧就好正。咁我就食两样嘢嘅啫，成晚就食两样嘢。咁嗰兜狗肉咧就真系。即系唔识形容俾你听有几好味 啊，炆噶嘛通常 系啊，好似仲有内脏噶，即系唔系净系做啲狗润啊、狗杂咧，系好鬼好食噶。 咁我都未食过啊，我真系 系啊。 但通常咧，我哋喺深圳啊，我就系识深圳啊、惠东嘅啫啊。嗱，我嗰啲狗肉咧唔系一定系嚟炆噶， 我知 炒噶， 乜嘢整法都有， 炒菜都有噶。 系啊，仲有，譬如你喺广州就成日会喺烧腊档都会揾到狗肉啦。就会成只咁挂喺度噶嘛，但我就觉得麻麻地嘅烧狗肉， 我哋 烧腊狗肉就 食狗通常食啲细狗噶嘛， 啊老猫乱狗， 老猫乱狗啊， 即系食猫咧就要食老嘅，食狗咧就要食 B B 嘅，食细个啦，即系一岁到啦， 但系大陆就唔同噶， 都要养翻年嘅， 大陆就唔理你几耐都好，大狗都仲要。都照食噶，因为佢哇嗰只狗好大只噶，我喺街市见到， 我相信系，但通常你知啦，即系大陆人就饥不择食噶嘛，唔系即系，但系即系， 拔刀拔到落口， 老人家教你咧就系话，即系我以前听，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咩系咩道理，但系咧就食老猫， 老猫乱狗， 如果你调转嚟食咧，就成日就话佢会中毒， 中毒噶嘛， 系啊系啊，咁我唔知中咩毒啦， 唔知啊， 你问到我， 好似话咩食狗肉就唔好饮嗰啲绿豆啊嘛。啊，会发 啊 嘛， 呢啲 听过嘅， 系啦， 咁你除咗食狗肉， 狗啊，仲有猫啦， 猫我未食过。 嗱，猫咧其实就唔好食嘅， 系啊，我真系就 猫咧，我就食过一都食过几次嘅吓，但猫其实唔系咁好食嘅，但系猫肉咧就通常以前喺广州又系好兴嘅，就点咧？啲冬天嘅时候咧，啲友仔就去落街买翻中炖嘅，就系龙虎凤啦。咁咩叫龙虎凤咧？龙就系蛇啦。虎就系猫啦，凤咧就系鸡 啦， 即系 其实 单鸡猫鸡 系 啦，咁咧就炖汤嚟嘅，咁入边就其实就唔系主要要嚟食嘅，系要就好补嘅，即系饮完咧就啱我同你啊，嘭嘭声， 明白， 系啊，咁啊，其实猫肉就麻麻地好食嘅啫， 好酥，我都老个老酥，我唔知食酥嘢。 冇肥腻啊， 老猫好肥腻啊， 冇乜口感啊，即系我觉得吓，咁就同狗肉真系争好远，狗系即系我觉得点讲咧，贱格啲讲，一世人可以试一次嘅， 点都试下嘅， 唔系真系好好食嘅狗肉系吓，唔识讲， 我要纠正，炆先好食嘅啫，你我嚟炒咧， 即系譬如又其实就做法好簡單嘅啫，即係 牛腩、 枝竹羊腩煲、枝竹 牛腩煲一樣嘅啫。 即最緊要落翻啲枝竹或者蘿蔔，係蘿蔔嗰啲係啦，真係總之咧就係，哎呀， 好啦，我哋會 留喺 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嘅投訴啊，話俾你聽咁樣。 我再講一次就我冇食咗十幾年。 係啊，我都喺香港冇食好耐啦。 香港 嗱，你講咗貓，講咗狗，雞，話龍虎鳳啊嘛， 蛇。 喺大陆咧，我就食嗰样最奇嚟噶啦，就唔系食蛇肉， 系 食蛇春。 哦，我明 水蛇春咁长啊，听过未啊？ 水蛇春 喺呢个 点食法？ 粥嚟嘅，煲粥嘅吓。咁样一粒粒咧，好似粒波子，细个粒波子到啦咁样。咁啊，蛇春真水蛇春真系好长噶，佢系黐埋一条咁样。咁样我喺边度食咧？我喺呢个自己乡下啦，唔食南海西樵啊。 系 嗱，因为我翻乡下探亲啊嘛，咁啊食嗰啲水蛇粥，嗰啲春咧就好似我食鹌鹑蛋咁啦，咁嗰啲咁嘅味啦，就 有冇咁大只啊？ 冇，鹌鹑蛋蛋黄嗰种味，嗰种味道，但系就好即系一条长嘅，咁而且有啲就叫蛇皮蛇肉啊，好中意咧。而家深圳咧，深圳东莞啦，我谂东莞都系啦，会有啲蛇嚟蛇片嚟打边炉嘅， 系啊。 啊！已经唔系嚟炒啦，炒已经好勾噶啦，话真系打边炉嘅。 咪蛇碌啦，仲有 蛇碌系咯，一切埋噶嘛。 蛇碌就椒盐炸噶嘛。 椒盐炸蛇啊，食嗰啲骨噶嘛，啲骨。 喂，呢个都唔系野味嚟噶啦，呢个其实不过香港都冇啦，但系呢个其实系好普遍嘅。 但你话食水蛇春， 水蛇春我冇听过。 啊，我谂真系我在座听节目嘅人，我谂系得我真系有机会食过啊，唔错噶，唔错噶，我整咗两碗添，每晚都食宵夜咧，都整两碗咯，啊，几 OK 嘅， 食食呢个蛇粥。 Okay, 啊，咁你仲有乜嘢骑呢 有就我食过啊呢、這个娃娃鱼啦。 哇喂我系呢个公安嚟嘅， 娃娃鱼 嚟嘅话都系。 我就嗱，我又系一知半解。我记得喺大陆食其实都系禁嘅。 一路都禁啊， 系一路都禁， 一路都禁，即系佢系濒临绝种同埋呢个受保护动物啊嘛。你老虎又食过 娃娃鱼先， 见过好可爱噶嘛，可以水陆两栖啊，拍个 水陆两栖，仲有咧佢就会咧发声噶， 吓点叫啊？ 佢系 杰斯杰斯啊嘛， 呱呱呱呱呱咁样叫嘅，即系系鱼里边真系有少有一种咧系会叫嘅，同埋有四只脚仔， 系啊，咁得意都食你真系，真系残忍到。 喂，我唔觉得佢好得意，我觉得佢好滑 噶。可爱喎，大佬。 就似啦，又系吓，即系 咩味道咧？系即系贱价自己 清蒸啦，同埋咧就系蒜蓉豆豉蒸啦。 系咪好大条咯？因为我见 唔系太大噶咋，就又要形容啊。睇下先啊，即系点讲啊？我食嗰啲咧就 手臂 半只手。 半隻手， 短过半隻手啦， 短嘅， 唔系一隻手板，我大成人手板再长少少啦。 哦，咁好大条嘅， 唔系好大条嘅， 因为我喺电视见到嗰只娃娃鱼，你个身 可能有啲好大嘅， 好可爱，我觉得嗱，你点食啊？ 唔系睇咗啲沉龙嗰啲啊？ 沉龙都唔食得，沉龙咁难食， 沉龙唔系野味啊！我谂 有啲有 食到绝种咁就 系，唔系啊，有啲饲养噶啦，沉龙有饲养啊，沉龙就我食过，因为我本身唔食鱼嘅。但系佢嗰啖汤咧， 哇！ 真系 嗱，你讲开汤咧， 嗯， 即系有一种鱼咧，又我又喺大陆食嘅，又系好畸形嘅鸡泡鱼 吓。 呢样真系呢样啊，真系攞命磅。我觉得 只 Ben 你食， 我好多年前咧枕住成日喺上海食嘅，咁咧你就真系攞命搏嘅。咁咧就我仲系。喺大排档食嘅，咁咧喺珠海咧有一个大排档咧，就我嗰阵时咧就同埋咁啊，我点解会食咧？就我嗰阵时咧就同啊呢个系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珠海个市长叫梁广大啊，以前啊， 你用梁广大食啊？ 唔系梁广大年代，即系我讲好衰好多年前噶啦。咁咧就我就识佢下边咧一个咧珠海文化局局长嘅，咁咧我就咁啊，我都系基于一个好幼稚嘅概念啦，就系、是、喂局长都食啊，屌我都唔怕啦，咁所以咧就跟埋一齐去食咯，咁咧就 嗱局长该死你唔该死啊， 系啊，谂翻就真系好危险嘅，咁啊但系咧就系嗰档大排档先有得食。哇！嗰啲湯咧就鮮甜到咧，我哋通常食咧就係分又係幾食噶，即係清蒸啦，同埋咧就係滾呢個雞泡魚湯。 我真 係 唔 哇！真係甜到咧， 我真係唔相信雞泡魚用嚟清蒸喎、啊，大佬。 清蒸啊！清蒸唔係食魚生啊，係、啊，即係你知大陸人就有大陸人嘅食法㗎啦。 咁 啊係，佢就係嗰啲又係有陣時蒜蓉蒸啊嗰啲咁樣咯。 嗯， 好味噶 鸡泡鱼，我都可以估到咩，但我想你讲翻娃娃鱼先，即系太可爱，点食得落肚？即系佢通常讲整法同埋嗰味道系点样嘅咧？ 整嗱蒜蓉豆豉蒸清蒸啦、 啊，吓 食落去个感觉其实冇乜特别嘅啫，即系同等我谂下似咩鱼先，似嗰只死啦，讲唔出添， 话鲨鱼。 山 鱼嗰个都个样都似佢嘅， 唔系嗰啲系咪泥系咪泥鈔咧？ 哦，泥鈔， 有啲 淡水流鈔， 有啲似淡系啊泥鈔嗰啲咁样咯，就点讲咧？我唔系觉得好特别嘅咋，即系但系即系总之系佢个样好特别啦， 咁就攞嚟食噶 啦，发声啦，系啊，咁话晒又叫野味啦， 野味我哋补身咗补啲咩咧？ 你真问到我 死咯！食咗补咩？ 我就系成日跟大队去食嘅啫。 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我哋补身咧，我哋食一啲俾人知嘅，例如黄姜啊，和花雀啊，听讲食老虎都好。 老虎肉我又试过食过一次咯。 系点样味道 咧？老虎肉就要嚟，我就嗰次咧就老虎肉就熬汤，其诶个感觉咧又系惨啊！即系又系冇乜特别嘅，好似猪肉咁蟹嘅，偏蟹嘅。老虎肉就咁，但系咧就我嗰次食又系好刁钻嘅，即系佢就系、是、叫做打边炉用老虎汤底，咁咧、就淮山杞子啊咁样好多药材， 有冇抌埋嗰条老虎边落咧？ 老虎边冇，但系有好多肉片嘅，有啲咁佢就佢话系老虎肉啦， 咁然之后咧就顺便咧就攞嚟就成晚就攞嚟打边炉嘅。咁、佢一路加汤咧都系加老虎汤嘅。 哦， 系啊， 哇！即系大陆真系除咗。即係先阿梁錦松，我哋收尾之前佢話有人食馬騮啦，我哋未知啊。 馬騮我就聽過馬騮佬囉，即 係猴子佬啦， 食過啦。但係猴子肉我就真係冇聽過。 係咯，我未聽過啦。咁阿梁錦松就唔肯過嚟講，咁冇辦法啦。咁樣啊， 猴子仲有呢、這個你頭先講嘅，譬如馬肉啦， 馬肉我哋覺得好普通啦。 係啊， 最恐怖就係嗰啲咩鹿啊，嗰啲 鹿肉啦， 鹿肉啦，係我聽過有種食法咧，就係即刻。只鹿生嘅，生勾勾嘅，你搵把刀，刮一塊肉鹿出嚟，生勾勾嘅， 系 一声咁 啊，系啊系啊， 咁 我呢个我听过，系啊， 羊肉啊嘛， 系啊，黑鹿肉，系啊系啊系啊，嗱有好变态噶，你呢种我都听过，但我冇睇过，但系佢哋系觉得系咁样先系最新鲜啊嘛，仲有我喺呢个重庆咧，我食过有一种鱼咧，我唔记得鱼嘅名啦，即系如果有网友知道可以诶话翻俾我听，又系好核突噶，佢系点咧？佢就系咧。其实嗰种鱼呢佢个整法有个问题。佢呢就係搵嗰啲湿毛巾，成条鱼生勾勾，就然之后佢搵个湿毛巾呢就包住个鱼头。咁呢佢条鱼係生㗎喎。然之后呢佢就会扎实佢。跟住呢就将条鱼呢就放落去油锅度炸。但係就炸正个鱼头㗎喎。 係啦。 咁嗰条鱼上台嘅时候咧，仲喺度嘴抹抹嘅，哇！呢、這个就真系攞命啦！ 即系中国人谂嘢真系 系啊， 即系话俾你新鲜咯。因为你知唔知啊？系炸嘅嘢通常都唔新鲜啊嘛。 唔系，但系佢就系啦，佢就系要话俾。其实我谂佢个 signal 就系话俾你听，嗱，我呢条鱼系真系新鲜炸噶咁样。 但你舍唔舍得食？因为食佢一路口暗抹，你做乜食我啊？ 系啊， 食我咁样。 系啊，呢个就等同你头先讲个鹿肉嗰个啦。鹿肉嗰个咧就我听过人哋讲过，即系，但系我即系冇咁嘅机会见 过。我喺东北好多人食。 系啦，就系佢就生勾勾，就喺脚嘅位，佢就咁就割割咗出嚟，就 打边炉。 系啊，就打边炉， 擦擦就即系擦把口噶啦。 系啦，咁呢个就佢就贪个就要个新鲜咯。咁同埋其实即系可以再补多一句，就系讲饮讲食咧，即系大陆人嗰啲饮食习惯。如果你去得多好多地方咧，每一个地方嗰啲人食嘢嗰啲习惯咧，其实有时都几有趣嘅。即系譬如话，可以举个讲一两个地方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好熟悉嘅湖南啦，咁湖南你知湖南人好即係食辣嘢好犀利㗎啦，即係我爱过湖南呢，就我见到啲湖南佬食嘢呢，就一朝头早起身呢，即係冇嘢乜嘢都未食呢，就擺啲生辣椒落口呢，就係咁嚼。 我香口胶咁樣。 係啦係啦，咁即係佢哋係一个習慣嚟。咁呢個我又覺得幾有趣啦。咁譬如話仲有就係頭先講我去過烏魯木齊啦，烏魯木齊又係啲人呢又係傻傻地㗎。佢哋咧就唔係鍾意食辣椒，佢哋就鍾意食生嘅蒜頭啊！佢哋鍾意到嗰個程度係點咧？我試過同過有一條友咧食飯咧，佢咁咧佢就佢條女喺隔離，咁咧佢條女咧就食飽飯啦，咁就幫佢咧就淨喺度剝蒜頭，佢咧就淨喺度扒白飯，佢哋可以用生嘅蒜頭咧就咁可以送完一碗白飯。 哇！好嘢真 係好誇張啊！咁但係嗰個臭口咧就真係臭到 仆街啦， 係啊！ 好啦，咁啊就節目差唔多啦 ，OK 啊！如果网民有咩鍾意， 好啊， 我哋讲唔够嘅喺讨论区嗰度再讲啦。 好啦 ,OK, 陈总，拜拜， 好，拜拜。